是这样，这个北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呀，它主要是有五个突出，比如说体现了像高端、智能、绿色方向等等这样的五个突出啊，提出到2025年呢，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70万元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%，另外还有这个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都较2020年下降5%这样的目标，那大家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体现了高端智能绿色的方向。另外呢，这个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本市会重点实施8大工程来推进这个高精尖产业的发展，比如说再造2到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，2到3家万亿级市值的企业，力争有10个核心技术产品，基本满足高端装备制造和国家重大工程的需要。另外呢，还会这个打造10家产值过100亿的标杆性智慧工厂，还有实施10个京津冀协同制造重大项目。另外这个在跨区域协同方面啊，这个规划提出了要构建1区2带多组团的空间布局，明确了各区2到3个重点发展产业方向，比如说像建设通州网络信息安全园、这个石景山虚拟现实园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组团。主持人。 那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淀区作为代表，他们的发展具有哪些特色呢？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它的总体思路是力争到2025年累计新增投资2000亿元，规模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达到8000亿元。那主要是推进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先的发展，比如说像人工智能、下一代移动通讯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等，来带动基础材料、关键芯片等等这样的集群升级。另外呢，还要这个推进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同发展。在这个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的跃迁发展上，是锁定了比如说像生物医药、医疗器械和创新医药三大领域，那进行一个发展。那海淀区呢，它力争到2025年，高精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努力是超过60%，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是突破4万亿元，这是他们两个作为代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。主持人。 好的，感谢蔡和娟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再来关注一下第48次调查报告，今天发布。截至今年的6月，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9.44亿，较去年12月份增长了1707万，占网民整体的93.4%。其中呢，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8.88亿，较去年12月增长了1440万，占网民整体的87.8%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。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.3，道路是基本畅通。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加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警法在线。 828公银财富季，2021全新升级，5大福利火力全开， 社会金融心动折扣，明星基金全心全意，保险保障面面俱到，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，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，就在828公银财富季。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，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， C 类012422，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，9月6日起闪亮登场，敬请期待。 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，8月23日开始，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，组选最高奖金翻番，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，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。 碳中和找京科，京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为了新中国，坚持。 太爷爷，您怎么哭了？ 太爷爷想起一个人。 他是谁啊？ 太爷爷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，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只比太爷爷大3岁，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，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。他总是说呀，共产党员就要一不怕苦，